第十四回，新元归正，六贼无踪。十月，佛即心兮，心即佛，心佛从来皆要不。若知无物又无心，便是真如法身佛。法身佛没模样，一颗圆光含万象。无体之体即真体，无相之相即实相。非色非空非不空，不来不相不回相。无异无同，无有无物，难舍难取，难听忘。内外灵光到处同，一佛国在一沙种。一粒沙含大千界，一个身心万法同。知之虚慧无心觉，不染不滞为净业。善恶千端无所为，便是南无释迦也。却说那刘伯钦与唐三藏惊惊慌慌，又闻得叫声师傅来也。众家同道， 这叫的必是那山脚下石家庄的老袁。 太保道， 是他是他。 三藏问，是什么老袁？太保道， 这山旧名五行山，因我大唐王征西定国，改名两界山。先年前曾闻的老人家说，王莽篡汉之时，天降此山，下压着一个神猴，不怕寒暑，不吃饮食，自有土神监压，叫他饥餐铁丸，渴饮铜汁，自西到今冻饿不死。这叫必定是他。长老莫怕，我们下山去看来。 三藏只得依从，牵马下山。行不数里，只见那石峡之间果有一猴，露着头，伸着手，乱招手道： 师父，你怎么此时才来？来得好，来得好，救我出来，我保你上西天去也。 这长老近前细看，你道他是怎生模样？尖嘴缩腮，金睛火眼，头上堆苔藓，耳中生毗罗，鬓边少发多青草，汗下无须有绿纱，眉间土鼻凹泥，十分狼狈，指头粗，手掌厚，尘垢余多，还喜得眼睛转动，喉舌生合，语言随力变，身体莫能挪，正是五百年前孙大圣，今朝南蛮托天罗。这太保诚然胆大，走上前来与他剥去了鬓边草，含下沙，问道：你有什么说话？那猴道： 我没话说，叫那个师傅上来，我问他一问。 三藏道：你问我什么？那猴道： 你可是东土大王差往西天取经去的吗？ 三藏道：我正是，你问怎么？那猴道： 我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，只因犯了王上之罪，被佛祖押于此处。前者有个观音菩萨领佛旨意，上东土寻取经人，我叫他救我一救，他劝我再莫行凶，皈依佛法，尽殷勤保护取经人，往西方拜佛，功成后自有好处，故此昼夜提心，晨昏吊胆，只等师父来救我脱身， 我愿保你取经，与你做个徒弟。 三藏闻言满心欢喜道，你虽有此善心，又蒙菩萨教诲，愿入沙门，只是我又没斧凿，如何救得你出？那猴道， 不用斧凿，你但肯救我，我自出来也。 三藏道，我自救你，你怎得出来？那猴道， 这山顶上有我佛如来的金字压帖，你只上去将帖接起，我就出来。 三藏一言，回头央挽刘伯钦道，太保，我与你上山走一走。伯钦道，不知真假何如？那猴高叫道， 是真，绝不敢虚谬。 伯钦只得呼唤家童牵了马匹，他却扶着三藏附上高山，攀藤附葛，只行到那极巅之处，果然见金光万道，锐气千条，有块四方大石，石上贴着一封皮，却是安玛尼巴比哄六个金字。三藏近前跪下，朝石头看着金字拜了几拜，往西倒住道，弟子陈玄奘特奉旨意求经，国有徒弟之分，皆得金子，救出神猴，投正灵山。若无徒弟之分，此辈是个凶顽怪物，哄串弟子，不成吉庆，便接不得其住吧。又拜拜毕，上前将六个金子轻轻接下，只闻得一阵香风，劈手把鸦片刮在空中，叫道，吾乃监押大圣者，今日难满，吾等回见如来，交此封皮去也。吓得个三藏与伯钦一行人往空礼拜，径下高山，又至石峡边，对那猴道，接了鸦帖矣，你出来吗？那猴欢喜叫道， 师父，你请走开些，我好出来，莫惊了你。 伯钦听说，领着三藏一行人回东即走，走了五七里远近，又听那猴高叫道， 再走再走。 三藏又行了许远，下了山，只闻得一声响亮，真个是地裂山崩，众人尽皆悚惧。只见那猴早到了三藏的马前，赤淋淋跪下道声， 师父，我出来也。 对三藏拜了四拜，即起身与伯钦唱个大诺道， 有劳大哥送我师父，又成大哥替我脸上蒿草。 谢毕，就去收拾行李，扣备马匹。那马见了他，腰软蹄错，战兢兢的力站不住。该因那猴原是弼马温在天上看养龙马的，有些法则，故此凡马见他害怕。三藏见他意思，实有好心，真个像沙门中的人物，便叫道，徒弟啊，你姓什么？猴王道， 我姓孙。 三藏道，我与你起个法名，却好呼唤。猴王道， 不劳师父圣意，我原有个法名叫做孙悟空。 三藏欢喜道，也正合我们的宗派，你这个模样就像那个小头陀一般，我再与你起个混名，称为行者好吗？悟空道， 好好好好。 自此时又称为孙行者。那伯钦见孙行者一心收拾要行，却转身对三藏唱个诺道， 长老，你幸此间收个好徒，甚喜甚喜。此人果然取得，我却告回。 三藏躬身作礼相谢道： 多有托步，感激不胜，回府多多致意令堂老夫人、令金夫人，贫僧在府多扰，容回时种谢。 薄心回礼，遂此两下分别。却说那孙行者请三藏上马，他在前面背着行李，赤条条拐步而行。不多时，过了两界山，忽然见一只猛虎咆哮尖尾而来。三藏在马上惊心，行者在路旁欢喜道： 师父莫怕他，他是送衣服于我的。 放下行李，耳朵里拔出一个针儿，迎着风晃一晃，原来是个碗来粗细一条铁棒。他拿在手中笑道： 嘿嘿，这宝贝五百余年不曾用着它，今日拿出来换件衣服穿穿。 你看他拽开步，迎着猛虎道声： 孽畜，哪里去？ 那只虎蹲着身，伏在尘埃，动也不敢动动，却被他照头一棒，就打得脑浆迸万点桃红，牙齿喷几点玉块，唬得那陈玄奘滚鞍落马，遥指道声： 天哪天哪，刘太保前日打的斑斓虎还与他斗了半日，今日孙悟空不用争持，把这虎一棒打得稀烂，正是强中更有强中手。 行者脱降虎来道： 师父略坐一坐，等我脱下他的衣服来穿了走路。 三藏道： 他哪里有甚衣服？ 行者道： 师父莫管我，我自有处置。 好猴王把猴毛拔下一根，吹口仙气，叫变，变作一把牛耳尖刀，从那虎腹上挑开皮，往下一拨，拨下个囫囵皮来，剁去了爪甲，割下头来，割得个四四方方一块虎皮，提起来量了一量道： 阔了些，一幅可做两幅。 拿过刀来，又裁为两幅，收起一幅，把一幅围在腰间。路旁揪了一条葛藤，紧紧束定，遮了下体道： 师父，切去切去，到了人家借些针线再缝不迟。 他把条铁棒捻一捻，依旧像个针儿，收在耳里，背着行李请师傅上马。两个前进，长老在马上问道： 悟空，你才打虎的铁棒如何不见？ 行者笑道： 嘿嘿，师傅你不晓得，我这棍本是东洋大海龙宫里得来的，唤作天河镇底神针铁，又唤作如意金箍棒。当年大梵天宫甚是亏他，随身变化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刚才变作一个绣花针模样，收在了耳内里，但用时方可取出。 三藏闻言暗喜，又问道： 方才那只虎见了你，怎么就不动动，让自在打他，何说？ 悟空道： 不瞒师父说，莫道是只虎，就是一条龙见了我也不敢无礼。我老孙颇有降龙伏虎的手段，翻江倒海的神通，见貌变色，灵音查理，大只则量以宇宙，小只则射于毫毛，变化无端，隐显莫测。剥这个虎皮何为稀罕？见到那疑难处，看展本事吗？ 三藏闻得此言，愈加放怀无虑，策马前行。师徒两个走着路，说着话，不觉得太阳星坠，但见 燕燕斜晖繁照，天涯海角归云，千山鸟雀噪声频，密秀头领城镇，野兽双双对对，回窝族族群群，一钩新月破黄昏，万点明星光晕。行者道： 师父走动心，天色晚了，那壁厢树木森森，想必是人家庄园，我们赶早投宿起来。 三藏果策马而行，径奔人家，到了庄院前下马。行者撇了行李，走上前叫声： 开门开门。 那里面有一老者扶裙而出，呼啦的开了门，看见行者这般恶相，腰系着一块虎皮，好似个雷公模样，虎的脚软身麻，口中禅语道： 啊，鬼来了鬼来了。 三藏近前搀住，叫道： 老施主休怕，他是我贫僧的徒弟，不是鬼怪。 老者抬头见了三藏的面貌清奇，方然立定，问道： 你是那寺里来的和尚，带着恶人上我门来？ 三藏道： 我贫僧是唐朝来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是路过此间，天晚特造坛府借宿一宵，明早不犯天光就行，万望方便一二。 老者道： 你虽是个唐人，那个恶的却非唐人。 悟空厉声高呼道： 你这个老儿全没颜色，唐人是我师父，我是他徒弟，我也不是甚唐人密人，我是齐天大圣，你们这里人家也有认得我的，我也曾见你来。 那老者道： 你在哪里见我？ 悟空道： 你小时不曾在我面前扒柴，不曾在我脸上挑菜。 老者说： 这厮胡说，你在哪里住，我在哪里住，我来你面前扒柴挑菜。 悟空道： 我儿子便胡说，你是认不得我了，我本是这两界山石峡中的大圣，你再认认看。 老者方才醒悟道： 你倒有些像他，但你是怎么的出来的？ 悟空将菩萨劝善，令我等待唐僧接帖脱身之时，对那老者细说了一遍，老者却才下拜，将唐僧请到里面，即唤老妻与儿女都来相见，据言前世个个欣喜，又命看茶。茶罢，问悟空道： 大圣啊，你也有年纪了。 悟空道： 你今年几岁了？ 老者道： 我迟长130岁了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还是我重子重孙嘞，我那生身的年纪我不记得是几时，但只在这山脚下已500余年了。 老者道： 是有是有，我曾记得祖公公说，此山乃从天降下，就压了一个神猴，直到如今你才脱体。我那小时见你，是你头上有草，脸上有泥，还不怕你。如今脸上无了泥，头上无了草，却像瘦了些，腰间又伸了一块大虎皮，与鬼怪能差多少？ 一家听得这般话，都呵呵大笑。那老儿颇闲，即令安排斋饭。饭后，悟空道： 你家姓甚？ 老者道： 舍下姓陈。 三藏闻言，即下来起手道：“ 老施主，与贫僧是华宗。” 行者道：“ 师父，你是唐姓，怎的和他是华宗？” 三藏道：“我俗家也姓陈，乃是唐朝海州洪明郡聚贤庄人士，我的法名叫做陈玄奘。只因我大唐太宗皇帝赐我做玉帝三藏，指唐为姓，故名唐僧也。” 那老者见了同姓，又十分欢喜。行者道：“ 老陈，左右打酱你家，我有500多年不洗澡了，你可去烧些汤来，与我师徒们洗浴洗浴，一发临行谢你。” 那老儿急令烧汤拿盆，掌上灯火，师徒浴罢，坐在灯前。行者道：“ 老陈，还有一事累你，有针线借我用用。” 那老儿道：“ 有有有。” 即叫妈妈取针线来，递于行者。行者又有颜色，见师傅洗浴，脱下一件白布短小直多为穿，他即扯过来披在身上，却将那虎皮脱下，连接一处，打一个马面样的折子，围在腰间，勒了藤条，走到师傅面前道：“ 老孙今日这等打扮，比昨日如何？” 三藏道：“ 好好好，这等样才像个行者。” 三藏道：“ 徒弟，你不嫌残旧，那件直多你就穿了吧。” 悟空唱个诺道：“ 成字成字。” 他又去寻了些草料喂了马。此时各个侍婢师徒与那老儿一个归寝。次早，悟空起来请师傅走路，三藏着衣叫行者收拾铺盖行李，正欲告辞，只见那老儿早具脸汤，又具斋饭，斋罢方才起身。三藏上马，行者引路，不觉饥餐渴饮，夜宿小行。又值初冬时候，但见那双雕红叶千林瘦，岭上几株松柏秀，未开梅蕊散香幽，暖短昼小春后，菊残荷尽山茶茂，寒桥古树争枝斗，曲涧涓涓泉水流，淡云玉雪满天浮，朔风骤千衣袖，向晚寒微人怎受。师徒们正走多时，忽见路旁呼哨一声，闯出6个人来，各执长枪短剑，利刃强弩，大斥一声道：“ 那和尚哪里走？赶早留下马匹，放下行李，饶你性命过去。” 唬得那三藏魂飞魄散，跌下马来，不能言语。行者用手扶起道：“ 师傅放心，没些事儿，这都是送衣服送盘缠于我们的。” 三藏道：“ 悟空，你想有些耳闭，他说叫我们留马匹行李，你倒问他要什么衣服盘缠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管守着衣服行李马匹，待老孙与他们争持一场，看是何如。” 三藏道：“ 好手不敌双拳，双拳不如四手，他那里6条大汉，你这般小小的一个人，怎么敢与他争持？” 行者的胆量远大，那容分说走上前来，插手当胸，对那六个人施礼道： 列位有什么缘故阻我贫僧的去路？ 那人道：我等是简净的大王，行好心的山主，大明九波你量不知，早早的留下东西放你过去，若到半个不字，叫你碎尸粉骨。 行者道： 我也是祖传的大王几年的山主，却不曾闻得列位有什么大名。 那人道：你是不知，我说与你听，一个唤作眼看喜，一个唤作耳听怒，一个唤作鼻嗅爱，一个唤作舌尝思，一个唤作意见欲，一个唤作身本忧。 悟空笑道： 原来是六个毛贼，你却不认得我的出家人是你的主人公，你倒来挡路。把那打劫的珍宝拿出来，我与你做七份均分，饶了你吧。 那贼闻言，喜的喜，怒的怒，爱的爱，思的思，欲的欲，忧的忧，一齐上前乱嚷道： 这和尚无礼，你的东西全然没有，转来和我等要分东西。 他抡枪舞剑，一拥前来，照行者劈头乱砍，乒乒乓乓砍有七八十下。悟空停立中间，只当不知。那贼道： 好和尚，真个头影。 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将就看过罢了，你们也打得手困了，且给老孙取出个汁儿来耍耍。 那贼道： 这和尚是一个行针灸的郎中变的，我们又无病症，说什么动针的话。 行者伸手去耳朵里拔出一根绣花针儿，迎风一晃，却是一条铁棒，足有碗来粗细，拿在手中道： 不要走，也让老孙打一棍试试手。 唬得这六个贼四散逃走，被他拽开步，团团赶上，一个个尽皆打死，剥了他的衣服，夺了他的盘缠，笑盈盈走将来道： 嘿嘿，师父请行，那贼已被老孙嚼了。 三藏道：你十分壮火，他虽是简净的强徒，就是拿到官司也不该此罪，你纵有手段，只可退他去辩了，怎么就都打死？这却是无辜伤人的性命，如何做得和尚？出家人扫地恐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你怎么不分皂白一顿打死，全无一点卑死好善之心？早还是山野中无人查考，若到城市，倘有人一时冲撞了你，你也行凶，执着棍子乱打伤人，我可做的白客怎能脱身？ 悟空道： 师父，我若不打死他，他要打死你嘞。 三藏道：我这出家人宁死绝不敢行凶，我就死也只是一身，你却杀了他六人，如何理说？此事若告到官，就是你老子做官也说不过去。 行者道： 嘿嘿，不瞒师父说，我老孙五百年前去花果山称王为怪的时节，也不知打死多少人，假以你说这般告官，倒也得些状告示。 三藏道：只因你没收没管，道横人间，齐天王上，才受这五百年前之难，今既入了沙门，若是还像当时行凶，一味伤生，去不得西天，做不得和尚， 特饿，特饿。原来这猴子一生受不得人气，他见三藏只管絮絮叨叨，按不住心头火发道：“ 你既是这等，说我做不得和尚，上不得西天，不必嫩般絮坏恶我，我回去便来。” 那三藏却不曾答应，他就使一个性子将身一纵，说一声老孙去也。三藏即抬头，早已不见，只闻得呼的一声回灯而去，撇得那长老孤孤零零点头自叹，悲怨不已，道：“ 这厮这等不受教诲，我但说他几句，他怎么就无形无影的了，竟回去了？爸爸爸，也是我命里不该招徒弟进人口，如今欲寻他无处寻，欲叫他叫不应，去来去来。” 正是舍身拼命归西去，莫依旁人自主张。那长老只得收拾行李捎在马上，也不骑马，一只手拄着锡杖，一只手揪着缰绳，凄凄凉凉往西前行。行不多时，只见山路前面有一个年高的老母，捧一件锦衣，锦衣上有一顶花帽。三藏见他来得至近，慌忙牵马立于右侧让行。那老母问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长老？孤孤凄凄独行于此。” 三藏道：“弟子乃东土大唐奉圣旨往西天拜活佛求真经者。” 老母道：“ 西方佛乃大雷音寺天竺国界，此去有十万八千里路，你这等单人独马，又无个伴侣，又无个徒弟，你如何去得？” 三藏道：“ 弟子日前收得一个徒弟，他性颇凶顽，是我说了他几句，他不受教，遂渺然而去也。” 老母道：“ 我有这一领锦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，原是我儿子用的，他只做了三日和尚，不幸命短身亡，我才去他寺里哭了一场，辞了他师父，将这两件衣帽拿来做个意念。长老啊，你既有徒弟，我把这衣帽送了你吧。” 三藏道：“ 承老母圣赐，但只是我徒弟已走了，不敢领受。” 老母道：“他那厢去了。” 三藏道：“我听得呼的一声，他回东去了。” 老母道：“ 东边不远就是我家，想必往我家去了。我那里还有一篇咒，唤作定心真言，又名作紧箍咒，你可安安的念熟，牢记心头，再莫泄露一人知道。我去赶上他，叫他还来跟你，你却将此衣帽与他穿戴，他若不服你使唤，你就默念此咒，他再不敢行凶，也再不敢去了。” 三藏闻言低头拜谢，那老母化一道金光回灯而去。三藏情知是观音菩萨受此真言，急忙搓土焚香，往东恳恳礼拜，拜罢收了衣帽藏在包袱中间，却坐于路旁永吸那定心真言，来回念了几遍，念得烂熟，牢记心胸不提，却说那悟空别了师父，一筋斗云，竟转东洋大海。 按住云头，分开水道，径至水晶宫前，早惊动龙王出来迎接，接至宫里坐下礼毕。 龙王道：“仅闻得大圣难满时贺， 想必是重整仙山，复归古洞矣。”悟空道：“ 我也有此心性，只是又做了和尚了。” 龙王道：“左慎和尚。”行者道：“ 我亏了南海菩萨劝善，叫我正果，随东土唐僧上西方拜佛，皈依沙门，又换为行者了。” 龙王道：“这等真是可贺可贺，这才叫做改邪归正，成创善心。既如此，怎么不吸取赴东回贺也？”行者笑道：“ 那是唐僧不识人性，有几个毛贼捡进，是我将他打死，唐僧又絮絮叨叨说了我若干的不是，你想老孙可是受得闷气的，是我撇了他欲回本山，故此先来望你一望，求中茶吃。” 龙王道：“成想成想。”当时龙子龙孙即捧香茶来献，茶毕，行者回头一看，见壁上挂着一幅移桥进旅的画。行者道：“ 这是什么景致？” 龙王道：“大圣在先，此事在后，故你不认得，这叫做移桥三进旅。”行者道：“ 怎的是三进旅？” 龙王道：“此仙乃是黄石公，此子乃是汉使张良。石公坐在移桥上，忽然失旅于桥下，遂唤张良取来。此子急忙取来，跪献于前。如此三睹，张良略无一好倨傲怠慢之心。石公遂爱他勤谨，夜受天书，着他伏汗。后果然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太平后弃职归山，从斥松子游，悟成仙道。大圣，你若不保唐僧，不尽勤劳，不受教诲，到底是个妖仙，休想得成正果。” 悟空闻言沉吟半晌不语。龙王道：“大圣自当才处，不可图自在，误了前程啊。” 悟空道：“ 我的话，老孙还去保他便了。” 龙王欣喜道：“既如此，不敢久留，请大圣早发慈悲，莫要输久了你师父。”行者见他催促请行，即耸身出离海藏，驾着云别了龙王。正走，却遇着南海菩萨。菩萨道：“孙悟空，你怎么不受教诲，不保唐僧，来此处何干？”慌得个行者在云端里施礼道：“ 下蒙菩萨善言，国有唐朝僧道，接了押帖，救了我命，跟他做了个徒弟。他却拜我凶顽，我才子闪了他一闪，如今就去保他也。” 菩萨道：“赶早去，莫错过了念头。”言毕各回。这行者须臾间看见唐僧在路旁闷坐，他上前道：“ 师父，怎么不走路，还在此作甚？” 三藏抬头道：“你往哪里去来？叫我行又不敢行，动又不敢动，只管在此等你。”行者道：“ 我往东洋大海老龙王家讨茶吃吃。” 三藏道：“徒弟啊，出家人不要说谎，你离了我， 没多一个时辰就入到龙王家吃茶。行者笑道： 嘿嘿嘿，不瞒师父说，我会驾筋斗云，一个筋斗有108000里路，故此得继续寄来。 三藏道：我略略言语重了些，你就怪我，是个性子丢了我去。像你这有本事的讨得茶吃，像我这去不得的只管在此忍饿，你也过意不去呀。 行者道：师父，你若饿了，我便去与你化些斋吃。 三藏道：不用化斋，我那包袱里还有些干粮，是刘太保母亲送的，你去拿余波寻些水来，等我吃些走路吧。 行者去解开包袱，在那包裹中间见有几个粗面烧饼，拿出来递于师傅。又见那光艳艳一领锦布直多，一顶嵌金花帽。行者道： 这花帽是东土带来的？ 三藏就顺口答应道： 是我小时候穿戴的，这帽子若戴了不用教经就会念经，这衣服若穿了不用言礼就会施礼。 行者道： 好师傅，把与我穿戴了吧。 三藏道： 只怕长短不一，你若穿得就穿了吧。 行者遂脱下旧白布直多，将棉布直多穿上，也就是比量着身体裁了一半，把帽戴上。三藏见他戴上帽子就不吃干粮，却默默的念那紧箍咒一遍。 行者叫道： 头痛头痛。 那师傅不住的又念了几遍，把那个行者痛得打滚，抓破了嵌金的花帽。三藏又恐怕扯断金箍，住了口不念。不念时他就不痛了，伸手去头上摸摸，似一条金线模样，紧紧的勒在上面，取不下，揪不断，以此生了根。他就耳里取出针来，插入箍里，往外乱撬。三藏用恐怕他哨断了，口中又念起来，他依旧生痛，痛得树蜻蜓翻筋斗，耳红面赤，眼胀身麻。那师傅见他这等，又不忍不舍，复住了口，他的头又不痛了。 行者道： 我这头原来是师傅咒我的。 三藏道：我念的是紧箍经，何曾咒你？ 行者道： 你再念念看。 三藏真个有念，行者真个有痛，只叫 默念默念，念动我就痛了，这是怎么说？ 三藏道： 你今番可听我教诲了？ 行者道： 听教了。 你再可无礼了。 行者道： 不敢了。 他口里虽然答应，心上还怀不善，把那针晃一晃，碗来粗细，望唐僧就于下手，慌得长老口中又念了两三遍。这猴子跌倒在地，丢了铁棒，不能举手，只叫 师父，我晓得了，再默念再默念。 三藏道：你怎么齐心就敢打我？ 行者道： 我不曾敢打，我问师父，你这番是谁教你的？ 三藏道： 是世间一个老母传授我的。 行者大怒道： 不消讲了，这个老母坐定是那个观世音，他怎么那等害我？等我上南海打他去。 三藏道： 此法既是他授予我，他必然先晓得。你若寻他， 他念起来，你却不是死了。行者见说的有理，真个不敢动身，只得回心跪下哀告道： 师父，这是他奈我的法儿，叫我随你西去，我也不去惹的，你也莫当常言，只管念诵，我愿保你再无退悔之意了。 三藏道：既如此，服侍我上马去也。那行者才死心塌地，抖擞精神，素一素棉布直多，扣备马匹，收拾行李，奔西而去。毕竟这一回后面有甚话说，且听下回分解。